北广购物积分大放送又来了，在8月29号至8月31号期间订购所有商品即送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那应该说中国的饮食文化呀是源 远流长啊。 对， 就拿这个山珍海味这个词儿来说呢，那里边的含义就多了去了。 对，以前我们老说这个山珍海味啊可以笼统的指代各种各样的这个名贵的佳肴，其实在以前它更是字面上的意思，比如说海味， 对， 那就是海鲜，鱼虾蟹等等，以前那个螃蟹都很少放在这个海味里边，因为人不怎么吃螃蟹。那么山珍其实呢范围更小，就是一个是荤的，就是这个山里边的各种野鸡呀、野猪啊等等这种肉食，另外呢还有素食，就是山里边的各种蘑菇啊菌类啊等等。 哎，这就是包括在山珍里边的。 对 啊，那么像菌类啊可能现在更加的被认可是山珍的代表了。 对 啊，当然我们不提倡吃这个野生动物嘛。 对， 是吧？ 对对对， 所以这个野生的菌菇啊往往就是这个山野之间的美妙的鲜美的野生的大自然赋予我们的营养了。 对， 其实说到这个山珍啊，平时多吃一些的话对身体真的是有好处。 对，因为我们从小呢就被家长啊或者说现在的各种各样的电视节目啊教育一定要多吃一些菌菇类的这样的食物，因为什么呢，它其中富含的各种各样的营养啊可能是其他的这个食品当中所不能带给我们的，所以呢日常当中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一定要有菌菇类在我们的日常饮食。而且呢这个菌菇类的这个各种各样的食品啊其实呢里面的这个营养对于我们的身体呢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像咱们有时候做这个打卤面啊，有时候保持里边那个卤的香气的话要搁香菇， 哎，一定要搁点香菇。 对，其实那个香味啊你要是把握好的话真的比那个什么味精啊等等更加天然，更加绿色，更加的鲜美。 对，而且那味儿特别浓。 是， 还有另外一点，比如说咱们现在平常有一些中老年人喜欢去买大米，喜欢买什么呢，买富硒大米。 对， 这富硒大米可能比那个普通大米得贵不少呢，大家可能经常去超市的经常去菜市场的都会有这种体验。但是我告诉您，蘑菇中就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硒元素，所以说呢蘑菇，哎，您看啊，比如说它里边含有钾呀钠呀铁呀铜啊等各种各样的这个金属的微量元素，包括呢硒这种对于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元素，其实蘑菇呢就相当于一个营养的集合。那么它这种营养靠的就是来自于它是天然生长的，它是在山野当中汲取的土地呀，包括整个的这个风物当中的给它带来的这种优势。 不过呢说到这个菌菇类啊，它的类型真的是非常的多。 那 在生活当中啊咱们每家啊可能都或多或少会有一些这样的储存啊。 哎，对，比如说您像我就特别喜欢吃口蘑，还有好多人喜欢，比如说这个云南当地有上百种各种各样的蘑菇，有的比如说茶树菇啊，那个味儿，还有包括那个吃什么涮锅子里边也搁点茶树菇， 对 啊，提那个鲜味儿。还有比如说羊肚菌，这个是大牌的明星了啊。各种各样的这个蘑菇呢，其实它的来源不一样。比如说咱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那个杏鲍菇，它是来自于欧洲那边的，这当然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了。还有一种呢，比如说像虫草花，来自我们 这个高原地区的。可以说他们互相当中呢，因为这个生产地呀、或者说本身长的这个土地的营养不一样，所以说他们本身富含的各种各样的营养呢也会有一些差别。各家呢都有自己喜欢的这个日常吃的蘑菇。那蘑菇呢对于我们的生活呢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你像这个猴头菌啊，弄不好的话呢就是有点苦，但是它是素中荤嘛。 对， 另外像竹荪， 哎 啊，这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哎，那么今天呢，厂家呢通过科学配比，把各种各样的蘑菇呢形成一个科学的这么一个组合，使得各种各样的蘑菇呢能够组成一个营养的链条。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有着科学配比的这个七味菌菇汤。 哦， 为什么叫七味呢？是因为它其中呢有着七种不同样的蘑菇，其中包括了羊肚菌、茶树菇、猴头菇、竹荪、杏鲍菇、华子菇和虫草花。 哇，这还真全乎啊。 哎，咱们呢就是一一来给大家介绍。 嗯， 首先呢我想说一下这个羊肚菌，它真的说是叫做鲜味的宝库。为什么第一个说呢？因为它贵。因为羊肚菌呢状如羊肚，目前呢还未成功的被大规模的种植，可以说是价格非常非常昂贵的一种野山菌的这种蘑菇。那么羊肚菌呢在整个的这个组合里边是提升鲜味的这么一个主力，也是菌菇中的这个营养的大哥，所以我们第一个说它这个羊肚菌每一颗都能够让我们这个七味菌菇汤里边这个汤满屋飘香，它 的 鲜味非常非常 鲜美啊。 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请赵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里边也是非常重要的，叫做茶树菇。 茶树菇， 哎，它的名字叫做健康卫士。 哎，它被誉为叫做健康卫士。 对， 茶树菇呢它是非常鲜美无比的哈。 嗯， 而且这个茶树菇呢在自然条件下呢，它生长于小乔木类的这个油茶木腐朽的树根部以及周围的一些地方。 嗯， 所以砍伐老林以后的再生林当中啊，这种东西是比较多发生的。由于这个油茶树木呢它的木质比较坚硬，腐朽的速度非常慢，因此这个茶树菇它的丝体的生长周期啊就特别的长。因为它纤维质多，而且刚才说了它生长周期长又非常的慢，所以呢也是相对比较少。那么在市面上茶树菇的价格也是不低呀。 对，而且您看这个市面上卖的茶树菇都有长有短。 对， 长得都不是特别漂亮。那么第三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七味菌菇汤中的这个口感的代表，叫做素中荤。刚才周老师也提到了是猴头菇。那么猴头菇可能大家都比较常见了，就是它的这个肉头的感觉特别像那个鸡肉，而且好多中老年人特别喜欢这个猴头菇这个味儿，它特别窜。 对，它特别肉头啊。但是呢也确实的会做，如果你不会做的话就糟践了。 哎，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叫做滇地美女竹荪。 竹荪，其实这个竹荪啊有些家里都有哈。它呢就是像这个雪裙仙子一样啊。就是外表看起来是白白的吧。 对 啊， 白 白 的，有一点像蛇皮的那种。 对对对， 那种感觉。 对，所以呢它被誉为叫做山珍之花。它呢作为这个菜肴的话可以说是色香味三绝哈。在宴席上啊可以说是著名的山珍。而且在云南呀几乎都有竹荪的名菜。 对， 尤其是身体异常硬朗的苗族啊，他们就长期吃这个竹荪。而且这个竹荪呢它的生长也非常的奇妙哈。所以它自古就被列为叫做草八珍之一啊。 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第五样和第六样，它们是一个组合代表，就是胃的守护者杏鲍菇和华子菇。其实呢杏鲍菇和华子菇呢大家平常在日常当中都吃，但是呢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是，就是它们其中呢含有大量的寡糖啊，它呢具有很好的这种吸收功能，等于说呢它也是一个粘合剂，就是在这个七味菌菇汤当中呢，哎，帮助大家去吸收其他菌类的这个营养。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压轴的，它就是我们这个七味菌菇当中的明星，叫做虫草花。 哎呦，这个和这个冬虫夏草相比美啊。 对，但是呢价格呢并没有那么高不可攀。而且呢它没有虫体，所以呢大家吃的时候呢不用担心，它就是一个蘑菇类的这么一个虫草花。那么虫草花呢含有丰富的这个蛋白质啊、虫草酸、虫草素、甘露醇等等，都是它 特有的。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叫做七味菌菇汤，就是有七种刚才我和赵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蘑菇组成的这么一个组合，而且这七种蘑菇呢，全是等于说是干蘑菇，它吃起来呢，您泡发以后它会更香。哎，这七种蘑菇组合成一起呢，您可以拿回家炒菜也好，煲汤也好，或者说咱们涮锅子的时候就往里边放也好，其实就是满足我们这么一个对于菌类的这样一个需求。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七味菌菇汤呢，每一袋是55克，基本上我想了，可以用2次，一共给大家带来了8袋。等于说呢，如果按日常的用量的话，可以用16次。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是199块钱。 199元，咱们是55克，就是1两多一包啊，给大家是8包， 对， 是吧？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您还不用担心啊，这一袋才1两多，是不是没有多少啊？我告诉您，这个量啊，其实还是非常非常够的。为什么呢？首先，这个蘑菇啊，尤其是比如说像其中提到这个竹荪啊，什么杏鲍菇、华子菇啊，它干完了以后啊，特别飘轻飘轻的，它里边呢是 没有多少，对，很轻，它几乎没有重量， 对，所以说呢，这一大包还是非常非常禁用的。 另 外一点呢，就是这个菌菇汤它都是按科学配比的，您吃的少了，可能就是我今天要煲汤，那可能用半袋就可以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么一个这个七味菌菇汤，为什么它说是科学配比呢？我就简单的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有一个压轴的营养的代表叫做 虫草花。 虫草花，这个虫草花按说每天的用量不能超过2克，这是有这个科学上的规定的，它可能更多了一些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会有一些负担。那么这2克在这个一袋里边就是有代表了啊，它可能就是您切一半或者说整个吃都不会超过这2克。但是呢，我们日常当中比如说您去菜市场买啊什么的，咱们就不知道这么一个科学的配比了。 对，就是它这几样东西拍在一起，每个是多少它都是有一定的规定的。 对，而且 这些都是健康安全的， 健康的安全的。另外一点呢，就是您拿回家以后去看，不会发现市场上的有一些情况，就是比如说其中哪些比较贵呢？像虫草花啊、羊肚菌啊、茶树菇啊，这些呢都是比较贵的，而且呢它不太出数。但是哈，您看这个羊肚菌，每一颗都是非常非常饱满的，而且按量给您配好了，2个就是2个，3个就是3个。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叫做七味菌菇汤啊。 对， 这里边呢有7种的蘑菇啊，都是非常有名的啊。那今天呢，咱们是给它按比例啊弄成一包一包的了， 对 啊，等于一包呢是55克，咱们给大家呢是8包啊，给一共是8包。你别看这一包呢55克，但是它的量非常大，因为它都是干的。咱们是8包，那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199元。那如果您需要，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400-015-5151，400-015-5151。 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七味菌菇汤呢？因为叫做七味合一。七味互补，也是让各种各样的蘑菇，生长在各地的蘑菇呢，能够互相的去发生作用， 对， 保证我们的身体呢能够汲取这个菌类的这样一个营养。俗话说得好嘛，冬吃萝卜夏吃姜，一年四季喝菌汤。那么可见呢，菌汤对于 人的这个益处是非常非常大的。另外呢，今天呢我还想教大家怎么用这个东西。您拿回去以后呢，用冷水将这个东西呢稍微洗一下，然后用温水泡发30分钟，这泡发的水就可以用，比如说咱们打卤啊， 对对对，这水千万别扔 啊，这水可就是精华， 对对对，非常 香。打卤啊或者煲汤啊，用这个水就行。然后呢，比如说咱们单独煲汤，可以把这个剩下的这些蘑菇和这个肉啊弄一块儿，然后呢再进行煮一个粥啊也好啊，煲一个汤也好啊， 炖肉啊什么都行啊， 都行都行，它都可以用。而且建议您就是一定是这汤留着，这个蘑菇泡完了以后，虽然说它营养在这个汤里边，但是这蘑菇你也吃了，千万别浪费，它那个味儿特别特别香。 对，就跟咱们平时做那个这个 香菇啊 啊香菇似的，你泡完了以后，你用那香菇汤吧，对吧？你打卤，然后那香菇呢也有它独特的味道。 您用这个 可不能扔啊， 可太香了， 真是。而且呢，大家注意在泡的时候啊，一定要适量啊，因为你别看这一包呢一两多，但是它都是完全几乎是干的，所以都不占什么重量，量还是蛮大的。你每次用多少呢，就泡多少，千万别多了， 千万别多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七味菌菇汤，它的保质期还挺长的，因为它都是干的嘛，本身呢就不用易变质啊等等。还有呢，它是这个密封的包装，能够保存多长时间呢？2年24个月，有人说且用呢，您放在家里边一次组合，能使挺长时间的嘛。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七味菌菇汤呢，一共是8袋，每袋是55克，就是一两多，能用很多次。那么市面上的价格呢，确实比较贵，所以说它这个本身的这东西确实成本呢稍微高了一点，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199块钱，一共是8袋的这么一个组合。 这个七味的菌菇汤啊，我来说一下这个七味都有什么，有羊肚菌。有茶树菇， 对， 还有猴头菇、竹荪以及杏鲍菇、这个华子菇，还有虫草花。这七类东西呢，给您弄成的这个七味的菌菇汤。那无论是您做这个汤也可以，另外呢 也好， 对，露露也好， 平常呢 炖的 泡 炖肉什么也都可以， 然后呢直接吃炒菜也少，都是没问题的。而且呢，这个七味菌菇汤您吃的时候，第一是香，第二是对于您的身体呢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如果您想订购的话，拨打我们的电话， 对，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还想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这个七种蘑菇千万别分开用，因为它都是科学配比在一起的。 对对对， 比如说羊肚菌就是鲜味的宝库，它提供的就是这个香味。那么茶树菇呢是有着健康卫士之名的，猴头菇提供口感素中荤，竹荪呢它是被列为草八珍之一，所以说呢从色香味上都能调节整个这个七味菌菇汤。还有杏鲍菇和华子菇，它们其中的一些多糖，有一些粘液，对于我们呢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那么虫草花，它其中富含的虫草酸、虫草素、甘露醇等等，那更是我们身体当中所缺少不了的。您可以放心食用，因为呢，整个的这么一个组合特别适合现在的这个季节，您去煲点汤也好啊，打点卤也好啊，或者泡发完了以后，我就弄点油菜啊，一炒小白菜一炒，其实味道呢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炖肉啊什么都挺好的哈，而且它是干制的， 干制的， 注意它是干制的，所以你别看这一包呢才55克，但是呢量还是挺大。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叫做七味菌菇汤啊，咱们是55克一 包给大家呢，一共是八包。那么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哎呀，这八包且吃呢。那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